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透过高考说明看高校人才选拔。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首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出台，师德考核将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今年全国将建设50个满天星训练营，校园足球竞赛将与运动员等级评定挂钩；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运动训练专业面向全国招生35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意见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着力解决师德师范学术不端等问题。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将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至专科，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至师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专业本科，初中教师学历提升至本科，有条件的地方将普通高中教师学历提升至研究生。意见提出，要不断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运动训练专业面向全国招生35人，3月1号12点到15号12点报名。运动训练专业招生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体操和艺术体操项目。学校运动训练专业招生考试分为体育专项考试和文化考试两部分，文化考试时间为4月21号到22号，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政治、英语，每科满分150分，总分600分。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生可以在学校合格线基础上降低30分，对具备运动健将技术等级的考生可在学校合格线基础上降低50分。体育专项考试满分为100分。中国农业大学2018年继续面向全国招收保送生，2月27号截止报名。推荐方式以学生自荐为主，学校推荐为辅。今年中国农大招收的保送生包括外语及非外语两个类别，其中非外语类保送生涵盖范围是指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中获得1等奖，并被遴选为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考生可于2月28号前在报名系统中查看初审结果。3月3号对初审合格的考生组织文化课测试，科目为英语、数学、语文。当天学校会组织相关专家针对外语类保送生进行口试，全部入围考生进行面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计划面向全国范围招收保送生不超过10人，保送生招生计划列入国家招生计划总数内，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综合考核，时间安排在3月15号到16号进行，考核科目包括文化课、笔试、面试。被录取的保送生随今年新生进入学校学习，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外国语中学保送的推荐保送录取学生入学之后不得转专业学习。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话题，从高考说明看大学的人才选拔。 本月16号，教育部公布最新版的高中新课标，语文科目增加古诗文阅读的篇目。与此同时，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也同期公布，语文经典阅读考察篇目新增加《论语》，从6部增加至7部。英语科目当中也增加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内容，学生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从高中新课标和高考说明，我们能否看到大学选材的方向和尺度？该如何根据大学的标准来培养好苗子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如何透过高考说明来看高校人才选拔。为大家呢，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陶舟。张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另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高考专家、云天高考全科高考名师祝云天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语文的这个考试说明的第一条，语文学科的指导思想，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和引导教学。那立德树人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 首先他要求对人的层次还是通过一份考试卷把它区分开来。我说现在在同等的分数上大学的情况下，语文分数高的同学可能是更容易入选，说明这语文它越来越重要了。定在命题的时候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层次给拉开。 篇目上增加了《论语》这一个著作，可以说是带有很明显的这个导向性。它怎么来体现到就是在高考里面体现出一种立德树人的一种思想，我觉得这里面它实际上是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说《论语》里面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它非常有活力的这一部分，那么如何被我们当下激活，成为我们当下的一种思想资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命题，通过高考里面的这种各个层面的题目的这种体现，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呢，它不是说一朝一夕能够就是说，哎，我通过突击背一些所谓的这一些词句，能够好像能够应付的。它实际上这个，我想出卷的人呢，他可能会考察你平时的这个功夫，就说你在读《论语》过程中你自己的这种感悟，你自己的与他的契合，能够就是说通过读诵潜移默化到你的自己的内在的修养。那么你在答题的时候，我想你的这种气质，你的这种修为，他会通过答卷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你领悟到没有，你是表皮的理解他的字句，还是真正的领悟到了他的思想的精髓。这个是不同的。这一看高下还是分得出来， 还是分得出来。而且这也就是像高考考试说明当中说的，关乎学生发展的一个大事情，就是终身发展。它绝不是说你高中3年2年，然后升1年，我突击一下就能够在我的卷面中有所体现的。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可能对于他整个的人生的发展，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会有一点提高， 对， 短期突击会有一点提高，但是想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能上名校这个层次，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被名校选拔，或者说你才有被名校选拔的这个？ 从目前最好的衡量标准，它就是分数了。人的层次，比如说语文素养，或者说考试的其他的综合，比如说灵活运用的能力，它都是通过分数能衡量出来的。因为考试卷命题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了，比如无论是内容还是 命题的展现形式，它背后都体现出一种能力，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跟教授碰头，就是说这个能力为先或者能力是主导，他的能力都在试卷中体现出来，比如说信息获取的能力。有的学生他语文时间就不够用，前一段时间像温如敏教授就说，我们高考首先要淘汰的就是时间不够用的学生，他背后就是这个能力，用能力来理解的话就是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差，有的人读一遍就知道了，有的人读两三遍他也不知道讲什么，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差，是这样的。其他的还有表达能力，就是说你看问题的这种认同感，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如果了解朱自清的人就知道朱自清的背影，他为什么会看到他的父亲过铁路跟他卖橘子会泪眼朦胧，是这样的。要不了解他的人觉得这个父亲啊做得不好，首先违反交通规则，不同的人对这种情感的这种表达不认同，认同度也不同，是这样的。高考呢他会这样考的，比如说老乡为什么让人震撼，有的人说老乡我没听说过，或者说我就不喜欢，那可能这篇文章要想得分通过技巧来讲不一定能得高分了，它是内心的这种认同感，认同也是一种能力。 张教授，高校的老师的眼中看到的优秀学生是什么样的？ 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素质。能力方面呢，我觉得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从中学阶段到大学，中学阶段可能有各科的老师，他有一种就是 有人管着， 对，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对。 那么到大学阶段呢，他实际上是自主学习更重要，就是好像是没有很高压的这样的一种严格要求的， 没有人在监督着的了哈。 所以呢，自主学习实际上是为今后终身学习做一个准备。因为到今后参加工作以后，那么你怎么来学习？这就需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有一种独立思考的一种能力，就是刚才朱老师也说到，就是说你在这种平均分在这种及格线上，那么你有你自己创新的方面，这种创新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独特的东西，那么你是以一种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做出来的完成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因为在中小学阶段我们更多的完成的是一种知识的积累，那么到大学阶段我觉得要求学生实现一种能力的一种飞跃，有一种能力的这一种体现。那么从个人素质来说，中学阶段我们当然有很多知识点，一些知识的积累，但这一知识积累呢，在大学阶段要把它变成一种个人的一种素质，就是一种专业素质，就是说你有一种，我把它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宽视野，就是你的视野比较开阔，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门类，比如说有的理科生对文科的一些科目不感兴趣或者比较薄弱，那就时间上是不均衡，就是你的这个就没有一个开阔的一个视野。那么到大学阶段我们早些年这个就是可能学生的这种偏科也好，可能会尊重他，比如说他有一些个人的兴趣，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我觉得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慢慢的有一个趋势，就是他重视通识教育，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理科生你对文科的很多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甚至是还要有所擅长，并且要钻研的比较深，所以这种开阔的这样的一种视野，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厚重的基础，就是你的基础知识是比较牢的。刚才朱老师提到的这种及格线，这个及格线呢，这种或者是及格线或者是平均分，它需要一定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呢是不是那么厚重，比如说我们把论语作为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那么比如说初一的学生他学论语，跟初二的学生，跟高一高二的学生，那么到大学阶段如果论语的很多东西它继续推动你个人的发展的话，那么你这个论语的这种厚重感，你在前面的这种积累，你的这种感悟，那么就会充分的体现出来。我们重视的是这种就是积累以后实现的一种厚重感。那么具体到中文专业，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就是我所在的文学院 中文系的学生，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的这个就是要完成的这种工作，或者我们在现在的目前的培养的过程中间非常看重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读，一个就是写。 嗯， 这是可以说中文专业你不管是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我觉得都需要具备的两个能力， 包括理科的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也需要提高。 现在物理大题是十好几行，甚至几 十 行、二十行。 对啊，那您看这阅读能力就体现出来了。那现在刚才这个张教授所说的这个能力和素质哈，那朱老师在您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这种潜质的孩子？那么如果有的话，这种孩子他通常的表现？ 如果说能力特别强的孩子分肯定是还是可以的，现在因为用分数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可以衡量的， 是不是这些能力其实就是在体现在其中了哈？ 是的，我们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表达能力，刚才说了人有两个积累，一常识的积累，第二在常识之外的这些素养，常识之外这些素养除了常识之外我还会其他的这些能力，综合能力可能你的分数就比别人高。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很简单，大家这个稍微落地一点，大家更直观。比如说有好多学生他的作文素材是背的，或者说他是随便拼 的， 考试的时候头脑啊然后不是特别清醒。比如说这个唐朝的司马迁，老师一看唐朝司马迁，这是常识，基本常识都是出现错误，这个学生的文章能及格都是难是难了。对对对，如果说及格左右的学生的文章让他写记叙文，写记叙文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学生或者说一群学生，他的表达仅仅表达看到的，在看到的同时感受到听到的或者说分析到的东西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能力是不具备的，很多小孩是不具备的。但有的学生他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很强的，我们用计算机的语言来给他总结的话叫输出能力，输出能力是很丰富的，表达很丰富的，这就是能力了。 高中学生来讲，如果想要更好的适应我们大学所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这个素质，还需要哪些锻炼呢？您觉得？ 因为考试它能主导学生的学习，能主导教学嘛，它起一个主导作用。因为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发展，或者说我们把绝大部分人拿过来分析，很多人太注重功利了，太注重实用了。考试是一个方面，其实考试之外的原因也是有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事直截了当，目的很明确，但是内在的这种精神，这种过程， 对， 然后他是不注重的。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叫涵养。这种涵养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读几本书或者说做几道题，它能够体现出来。那么我觉得在中学阶段，特别是进入到高中以后，学生时间已经接近成人，那么他的这种思想意识，那么比如说他以后的个人的发展道路，他怎么来选择，怎么你做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有所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就是说，哎，我短时间内就是说达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么我长期的从长远的角度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觉得要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那是 比如说这个政治考题，他现在不会直接了当考你死记硬背的能力，首先问你学政治有什么用，哎，高考叫政治参与，就是说我学这些东西要参与社会实践，比如说小区停车位不好，然后我怎样设置，这个设置的背后有一种素养叫可行性最大化，要最大限度的破除它的局限性，这就是一种能力了，跟人的终身发展就有关系了。 局限在书本里面， 对， 那么它现在慢慢的转化到一种对实践的一种认识， 对 这种现实生活中间它的 现实这个备考中经常看好多学生迷失了，我上高中干什么，就得去抢时间，就得去多做作业，就得多做题，但是考试需要什么，你自己缺什么，需要做哪些事情他没想过。 学生们脑子里所想的我要做什么和考试真正要考你什么，可能现在还是有一些脱节，不知道这个考试现在其实已经变化了，不再像以前说考你死记硬背的东西，而需要你的另一种能力和素养。两位老师觉得是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这个培养起来呢？ 从我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家长要直截了当对考试说给小孩提供考试的帮助，我觉得多数家长做不到，因为现在考试创新，特别是跟家长当年的时代，我以为的时代，就家长说我当年政治就背背，或者说语文就背背，现在不是背诵了，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家长的这个想象范围了， 变化太大，这些年 确实， 家长要想帮孩子，首先要知道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需要。 对， 需要怎样的？比如说海淀期末考试的作文，他给一个叫毕成的25岁的毕成，整天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两年都一样，听60秒的英语的这个听力，60秒每天起来听60秒，他能起多大的作用？对吧？但是他是网络时代发展的，这些青年也是这样的，说明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青年是好青年，什么样的青年是一般化的青年，这些人的未来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年代，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再加上人文素养相综合的年代，这些人的未来是怎样的？然后他上来就考你这个作文，10年后的毕成怎样的？我相信一大部分学生他没办法来分析这个孩子的未来，而且还是继续问，所以说绝大部分学生他就没想写这篇文章，是这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特色，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人不同的形式的这种表现方式，或者说表现的这种状况，他总结的不是特别到位，他也没有能力分析，或者说他没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高考他总是体现出特点背后的这种因果关系。 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要封闭小孩的视野，因为这种封闭性直接会导致他的这种就是以后这个看得比较近，视野不开阔，就直接会我觉得会限制他的这种发展。 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学生他考好了，但这个学生我们看一看，期末考试是在1月中旬，但是他在12月中旬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我要想把期末考试考好，我应该做哪些准备？没有这种视野的学生，或者说没有这种眼界的学生，他就不会这样想，我到时候考呗，反正离期末考试还远着呢。真正期末考试到来的时候，你要考6科，可能复习都来不及了。你打的仗都是无准备的仗。但有的家长就会提醒这个孩子，这个2月份应该发生哪些事情，3月份的高考学生这些年都有什么样的这种表现，4月份做什么，5月份做什么，都提前问好了。这些家长就是有视野的家长。有些家长，哎呀，跟着学校走呗，吃到山前必有路，这就来不及了嘛。那2月份你做哪些东西对高考是有用的呢？家长也得想，学生也得想。 有计划的人知道自己1年之内要达到什么目标，2年之内包括10年我要达成的是什么的，这样的人可能走起来才会有动力啊。 这样的规划是比较现实，因为规划更加接地气的规划，了解现实，了解自己的这种需要。 提高语文的这个积累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学生完全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展开。一定要去熟悉现代化的考试特点，不是死记硬背的年代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像古文，你学的人物传记，像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京从2年前高考，它就像古文的考察方式就不再是人物传记了，它都是背后的有一些体系，比如说那年代人的思想跟现代人有怎样的联系，这种构建。在这个古文的备考模式背后呢，有好多学生依然在不断的盲目的断句，然后这个实词虚词。我相信这也得思考思考，你整天积累这些实词虚词，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能实现现代化考试需要的？所以说学生第一个层次知道他现在考什么，考试的特点。第二个要知道高分特点，现在的比如说好的记叙文是什么样子的，好的议论文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时代导致我们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现在大家都学会直接，我相信语文老师也会直接。比如说你的语文700字的文章，我跟学生讲啊，就最好别写4段5段，段落要多一些，让老师觉得这个段落又短，你说的话质量又好，老师一目了然就知道这个学生的层次怎样了，是这样的。你写的段那么长，老师很难很难静下心来。这是时代的导致的这种现象，是这样的，不是说哪个老师的错，是这样。说明这个知道高分特点，知道考试特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再找方向就很好了。我们经常会诱导家长说，我们家孩子70多80多，你赶紧给他一些技巧吧。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或者说这样的想法，一般都很难很难实现的。 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